福是人品啊，幸福是家乡和，幸福是银朗朗的好生活，幸福里的亲生活啊。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明天

沉浸在你怀里面，幸福在悄悄蔓延，漫过我低垂的眼帘，我醉了，我已被 说的语言，